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。

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我想要一个家。